浮云的缝隙陷你，下凡来我怀里快乐，再加上一点暖意。你钻进我的抽屉，翻开我所有的日记，然后一页一页的撕碎。 寂寞的车开出了那片戈壁，穿过我的那片荒原，这次我满眼都是甜蜜。哦，口令今生与你同行合影，盖上永恒的手印，愿君伴你终生。 我相信什么样的人有什么命，我相信什么样的人转什么样的心。每当我青春睡醒， 幸福的有些多余， 我最纯紧紧贴着的那一颗心就叫爱情，就叫爱情。睡醒，幸福的有些多余。